欢迎收听 My Radio 港珠澳第73集，其实今集咧应该改名做加珠澳啊，系啦。咁点解咧？即系其实今集有我啦，有简洛夫同埋有猫姐喺度。咁点解要改名做加珠澳啊？其实即系你我上个礼拜其实系即系倦勤啦，冇录啦，又走去美国蛇王啦。但系咧，即系我系唔走去做自己个节目，跟住走去上咗天下正经。咁上天下正经系出埋样啦，所以应该会俾热狗点上啦。咁铺系啦，即系 哇！你好危险啊！而家唔喺加拿大，唔系你而家唔喺美国，你而家又喺加拿大啊嘛？ 我而家同赵云啊、赵善乐咧，同埋阿力信咧、陈力信咧同一度，所以寻仇快啲揾我，我一定会对付你哋。系啦， 喂，唔怪得知啲水泥队唔出嚟啦。 唔系，因为我加拿大淹佢哋咯。 唔系啲水泥队冇输钱啊嘛，原来全部都系海外嘅嘛。 啊，即系唔系，所以水泥队好戆居，即系人哋喺度，即系你即系其实个个喺度即系讲话普罗嘅摊位冇人，而佢摊位冇人，屌你都唔喺度啊！你鸠知啊？你全部都系睇相噶啦，冇讲咁多嘢啊！真系。咁啊，唔讲咁多废话啦，就即系上个礼拜就喺罗省。就上咗《天下正經》嘅節目啦，咁好多謝阿柳 Sir、阿 Sunny 啊，同埋阿 Ken 就即系邀請我上去做嘉賓嘅。咁其實上一集其實就喺《天下正經》其實都錄咗差唔多個半鐘節目，咁就都係講美加澳三地嘅分別啦。咁其實我哋都係講咗傳媒生態啊，講咗healthcare 啊，即系呢個醫療咁樣啦，同埋講生活咯，同埋做嘢咁樣咯。 哦，唔系即系详情，我觉得不如等大家听翻个节目啦。但系即系有冇啲嘢咧系 off， 即系喺个镜头里边睇唔到。其实 你有冇听晒成集啊？ 我听晒啦， 我有听到啊，我有支持你噶。 系咯，我听晒。 唔系，其实讲得最兴奋系最尾嗰度咯。你知道最尾讲咩啦？ 即系我记得 cold chicken 啊嘛。 系啊，即系佢哋非常之兴奋啊！即系如果我下次去罗省会继续讲呢个 topic， 系啦。咁即系你话咪后有咩冇讲？咁其实我谂都系，即系我见到阿 Cat 你阿猫姐你留咗言咧，喺个 My Radio 个 post 嗰度咧，你话澳洲啲楼而家要唔止$100,000啊嘛，系咪？ 梗唔得啦！而家黐线噶，啲啱啱呢排啲客买啊，近成15分钟车程啊 ，house 啊，三四个房啊，都2-3 million啦而家。 咁啊，真系收皮啊！澳洲人工鬼有咁高啊？ 全部大陆人买啊，买嗰啲鬼买到咩？ 咁啊真系 黐线！今日你冇睇 auction resell 啊 ？auction resell 黐孖筋嘅，今个礼拜嗰啲全部3 million 几啲屋。 正啦，咁啊。咪后冇啊，咪后都其实都冇，因为最主要就系冇乜时间见佢哋。但系有段小插曲就系、是、咧，其实我哋喺即系天下正经个 studio 度录音咧，其实系阿柳 Sir 公司啦。咁啊，柳 Sir 公司咧，其实系喺罗省嗰个唐人区叫San Gabriel 嘅其中一条大街度嘅。咁嗰条大街咧就好似 Ancestry 咁整路，同埋好似 George Street 咁樣啦，佢鋪個路面咁樣啦。咁你知鋪個路面就會成段路個面嗰陣瀝青掘咗佢㗎嘛，係咪？咁有條大坑喺度㗎嘛。 大坑啊，有大坑。 係啊，即係一條大魚溝喺度咯。係啊。 大坑啊。 大坑西好冇？真係得。頂真係。呢個你等等等等，頂電話，電話響無啦啦。 咁早人 call 你啊？ 系啊，啊得啊得 ，sorry 啊，得啊，唔好意思，应该食咗佢系咯。咁就即系大坑喺有条大坑喺嗰个路中心咁样啊。咁就 喂，咁其实嗰间公司系做啲咩？知唔知佢哋？ 佢卖呢个叫健康食品咁样，但系即系总之系有条大坑喺路中心，咁我哋出唔到啊嘛。咁跟住之后咪。要啲水泥队咧，即刻走去揾啲咁嘅沙沙石石砌翻条路俾我哋出去咯。咁我哋嗰条大坑嗰度，咁我哋要揾佢哋要揾啲沙沙石石，俾我哋嘅车铲落去下边，再铲翻上嚟咁样。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小插曲。 喂，阿二世祖，喂，咁啊，讲下咪，其实你去做节目嗰班人，我唔识嘅，我都唔识佢哋，但系我就喺节目里面听到佢，即系佢哋讲过佢哋点解，即系点样话就做，即系食做呢个节目啦，佢系有啲咩嘅 expectation 啊，有啲咩嘅 mission 啊，诸如此类啦咁样啦，吓，咁其实佢哋系咩时候开始，即系做，即系聚埋一班人咁摆节目，咁佢就走上喺、這个即系呢个摆节目上去呢个 My Radio 咁样吓。 吓，佢哋就 佢哋有一派咁讲噶嘛吓。 佢哋就一般嚟讲星期五晚录音嘅，因为佢个节目星期二出噶嘛。咁其实佢哋用咗佢哋，我见到佢哋系即系，因为佢哋系有录 audio 同埋 video 一齐录嘅。咁佢点样？佢搵手提电话录系啦。咁就 但系佢点样？点解？点开始系话有咁嘅 idea 或者成有咁样嘅嘢咧？咁样吓，即系其实我都有睇，我睇翻咧就其实佢其中一个即系同你做节目嗰个咧，我唔记得，唔知叫咩名，唔识佢啦。但系即系佢讲，佢讲佢个原因，其实同我哋初开始做都大同小异，我觉得系，即系都几有兴趣咯。即系 同埋佢哋好多节目噶喎，佢哋除咗有天下正经，有天下实经，有天下播经噶。 系啊，咁佢哋做得几即系几热机，即系好有即系热心啲咁样，就比较 produce 得多啲。我哋就比较懒少少啦。咁但系即系唔紧要，但系即系大家嗰个目 唔系 个目标啊，初都系 佢哋有 差唔多咁样咯。 佢哋有 message 俾我哋噶，叫我哋 cover 多啲澳洲本土嘢啊，同埋。佢哋嘅 message 俾我哋係即係，如果可以嘅話，我哋可以即係佢哋覺得出埋 video 會比較容易啲咁樣咯。 喂，其實我有個 idea 啊，我哋咪後講啦。 好啊， 有一集我哋可以整 video 嘅，等到時我哋陣間完咗節目，我講一講啊，即係保持神秘，費事喺咪前打嚟。 唔係個。嗰样嘢做得到嘅，因为其实以天下正经而家用紧嘅 technology 都系揾电话之后就 cut 咁样啫嘛，即系其实佢哋全部节目都系揾电话录嘅，系咯。 唔系，同埋我即系听完之后咧，我有样几赞同就系话，即系佢哋做啲节目都系希望将当地喺本即系当地嘅嘢系点样咧？即系介绍出去，而唔系集中喺讲香港嘅嘢。咁就系、是，即系我初我你记得，如果初做我哋啲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可能你都未 join 我哋啦。最初嗰阵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好主要都系讲咗香港嗰啲嘢嘅。咁但系我哋发吓系啊，我最初嗰时系好耐啦。嗰阵时我 唔系嗰阵时系咪仲有 你都未 有比较左嘅主持嗰阵时 基督徒小家庭， 即系啦系啦。即系嗰阵，其实你哋两个都未 join 入嚟嘅， 应该系嗰阵时比较左嗰阵时。 咁啊，或者我即系你喺嗰度即系你喺天下正经问过佢哋，同佢哋倾过话点开始开点样开始啊？点开始啊？开始做节目啦。咁其实或者我可以补充翻少少，我哋呢边又点样开始啦？咁其实咧就系、是、最初做嗰阵时候咧就系、是、同有幾個人啦，咁就一唔即係唔使講邊個啦，有幾人咁就開始就係最初嗰時我開咖啡鋪噶嘛，間咖啡鋪嘅喺咖啡鋪錄音咁，然後就最初就錄咗啲即係少少嘢咁，就講下香港嗰啲嘢啦，咁樣即係講嗰啲同埋我哋即係點講都係好求其咁錄咗啲嘢，咁就後屘台長嘛，呢度台長嚟澳洲嘛，第一次嚟澳洲嘅時候咧，咁啊同佢見面傾開就話，佢嗰時候想係話，即係各地都有啲人可以做下自己節目，然後就擺上去咁樣啦。 天涯約地鄰，佢好耐之前。 係啦，係啦，係啦，之前嗰時啊，咁嗰時我哋咪膽粗粗個，咁啊試下聚一班人咁啊。所有节目摆上去啦，咁佢又 OK 喎，咪摆上去嘛。即系当然我哋嗰啲水准系好差，即系唔系好专业噶啦。咁但系佢又唔系好介意啊嘛。即系其实都系咁，我哋嗰时咪开始做咯。咁最初咧有几个节目嘅，因为我哋有最初系做一个节目嘅，但系后屘讲讲下发觉咧，大家讲嘅嘢，大家想做嘅嘢少少唔同噶嘛。后屘就 split 开咗两个节目咯，系啦。咁啊嗰时咪即系澳纽广东道啦 ，split 开咗一堆人啦。咁我哋又最后又 split 咗一个咩阿细聪嗰个啦，细聪系自己做 西方论坛啊， 系啊，西方论坛咁啦。咁我哋又做翻我哋嗰时叫南风窗嘅，本身就有一个节目叫南风窗。咁后屘又 轉咗，就即係人唔同咗啦。咁咪改咗而家叫港珠澳咁樣咯。咁嗰啲人咧，就啲人做做下又唔得閒啊，剩咧又冇做其他，咁就成日就死剩我哋港珠澳咯，就係咁啦。唔好意思， 呢個基本上係即係以前咧，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以前咧就學就斯文啲嘅，而家變咗低俗節目。 都冇所谓嘅，斯唔斯文得，最紧个内容嘅，你点样用表达方式就我就唔系好介意。 但系我都觉得我哋系进步咗嘅，即系而家我哋个 preparation 比啱啱做嗰阵系好咗好多嘅。 咁啊， 初初嚟嘅 preparation 嘅，即系都系谂到咁讲嘅啫。而家都即系我哋起码都有啲，即系其实都虽然做得唔系好教咁，但系做即系做少少 preparation 有啲 research 咁样就好啲咯。因为我哋都希望，即系其实咧即系我哋嘅听众未必系澳洲，好多其实我估大部分都未必系澳洲嘅，翻嚟可能香港，即系上开呢个 my video 嘅人咧，就走嚟八下睇下啲乜嘢咁样，佢哋即系喺佢哋会睇我哋嘅嘢，可能就唔系即系点啊？即系唔系 100% 噶嘛，即系外面睇入嚟嘅，可能佢有个即系有个 perception 系咁样嘅时候，咁我哋希望就系讲多啲话呢度系点样咯。反为呢度呢啲人，我觉得反为唔系好关心添咯。 系呢度啲人唔系好 care， 其实 basically 系澳洲啲人。 佢反为唔系又唔好 care 澳洲嘅嘢。 咪最紧要层楼咯，呢度嗰啲就系、 是、香港都系噶。 咁啊，系咯，咁就即系 我听闻咧，喂加拿大嘛， 系啊， 我睇到因为加拿大爆嘅事 系爆嘅， 爆咗咯，已经系 因为唔系即系嗱，我唔评论温哥华啦，因为我都一段时间冇去温哥华，咁就 Toronto 而家个 issue 就系、是、你我谂你都有听过之前多人多系。好似澳好似雪梨咁样啦，即系你买家多过卖家，咁就即系啲楼一放出嚟，就譬如你60万屋100万卖出去系好正常噶嘛。因为而家就我咧而家似温哥华啱啱推出呢个买家税嗰阵啦，咁就即系。 但系我睇报纸话咧。你喺温哥华都系 hit 到啲 apartment 嘅，啲 house 都仲好贵喎，系咪咧？ 系啦，就即系温哥华，温哥华即系其实温哥华旧年咧，佢一讲买家税出，即系海外买家15%税出咧，嗰阵系有半年系跌翻落去嘅，但系而家咧都系升翻到砰砰声。咁其实 Ontario 呢边真系多人多啊，个买家税系今年年头出啦，即系其实而家只不过系一开头嗰个叫调整期咁样。而家就因為好多人好驚呢個買家税會成功，咁就掟曬樓出嚟咯。咁啲友仔又好呢個觀望態度，咁所以就係而家係盤多。 喂，你嗰邊咁而家Toronto 嗰邊咧，咁係咪其實都好似澳洲咁咧？就係嗰啲 apartment 嗰啲就係咁即係訂貨啲人 house 啲人攬貨咧？呢度而家再咁喎，啲人 house 唔放好多。 呢度嘅。呢度 house 咪唔放咯，息售咯。apartment 系订系好多货出嚟，但系搵嘅人亦都多，系咯。但系多又唔够食晒而家恐慌性抛售嘅 apartment， 因为呢度好多 apartment 咧，即系以前我哋走去买 apartment 啊，即系我讲紧呢个系2013年之前啊。系啦，咁就都会有一个 locker， 个 locker 大概200尺地方到啦，即系其实即系啲 storage space 咁样啦，同埋送一个车位嘅。咁2013年之后起嘅 apartment 基本上系冇车位冇 locker， 咁好多人咪即系咪买嗰啲叫订翻出嚟咁，但系嗰啲系冇乜人买噶嘛。一来就系、是、好似即系其实我哋节目都讲过啦，即系呢个新楼系唔可以买噶嘛，因为。質素低、間隔低、配套低、交通低，因為即係佢基本上係亂起，又冇 design 俾咁多人住喺個 community 嗰度噶嘛，係啦，咁咪新嗰啲咪掟出嚟，但係舊嗰啲都多人搶㗎，係啊，咁就 咁同澳洲都幾似喎，其實 係啊，屋就因為其實我琴日就上咗北邊啦，咁基本上係等於即係離開呢個 downtown。 大概60公里嗰啲新埠啦，基本上一路开上去嘅，即係同我諗多人都同雪梨一个最大嘅分别就係、是、譬如你住北啲係唔会影响生活質素，但係你雪梨你住北啲真係会影响生活質素囉，因为你多人多次你雪梨唔係多人多始终唔同雪梨，你好多公司唔一定要喺 CBD，同埋始終佢公路網係做得 OK 嘅呢度，即係啲路啊闊啲啦，多幾條線啦，同埋啲 highway 雖然係即係成日都塞，但係就多幾條路咁樣咯，係咯，咁就即係我同埋嗰啲地方係唔好似雪梨咁樣，即係你譬如你買北啲嗰啲，基本上你揾間超級市場都冇啊，乜都冇咁樣嘅不毛之地咁樣，唔係呢度嗰啲係 OK 嘅，即係你咁你梗係唔可以話即係比美去。即係譬如周圍都有 Westfield 嗰啲咁，梗係唔得啦。但係你話嗰啲即係小型嘅，即係唔係小，即係中型嘅購物商場，即係你要 Walmart 啊，你要超級市場啊，你要嗰啲譬如你話奔寧差唔多乜嘢。 咁咪即係好似類似有啲區咧，又唔係近火車站，但係都有啲 IGA 嗰啲咁樣， 即係。唔係呢度好多嘅，呢度即係你不愁購物呢個問題，係啊。咁就即係。喺琴日我上個區咪一間屋大概六啊零萬咁樣咯，仲係即係三房兩層雙車房，咁樣係咯。 咦咁大？六啊幾萬咁平？ 係啊，咁嗰度已經係即係叫貴過以前好多啦。即係我啲 friend 以前買入嗰度係20万到嘅啫。 哇咁平！ 以前講緊係2013年到嘅，廿零萬咁。我啲 friend 以前買 哇升咗三倍。 係啊，咁所以而家咪。即系贾洛夫，我之前都同你提过啦，即系话好多人系即系，同埋即系之前阿鸠达嚟多伦多人做嗰集节目咧，讲嘅话好多唐人基本上系卖，即系你知道唐人系即系呢度呢边嘅唐人咧，就同澳洲唐人买楼有分别嘅，即系澳洲唐人就系最紧要买方便，几多钱都揞落去噶嘛，系咪？即系 系 咯，但系加拿大啲唐人咧就唔系咁谂嘅，佢哋即系嚟到就睇边度抵，边度平，系抠升值潜力。咁咪搬去啲遠啲嘅地方咯，因為你係咪都揸車啫嘛？你係咪都泊嘅車？即係係咪都泊嘅車 station？ 跟住之後再每日搭火車落單攤翻工啫嘛。咁咪買住嗰啲，咁咪住翻10年、15年，跟住就後屘冚冚聲聲，咁咪買咗再搬去再遠啲咯，係啦。 唔係佢主要係因為可能你嗰邊嘅交通好過我哋雪梨咯，雪梨你同埋呢度啲人多數係買嗰啲所謂交通嘅同埋啲校區 校网 呢度校网都咩噶？即系以前有个不毛之地，即系真系不毛之地嚟嘅。屌，即系嗰阵系就算系2014年，就算其实而家麦嗰个 area 都系沙尘滚滚啊，即系一路开啲田咁样起噶嘛。但系嗰度就因为校网好，所以咪啲人狗冲入去咯。系啊，因为个 Catholic School Board 好嘛。但系所以你话即系你要了解多伦多嘅楼市同雪梨嘅楼市系。是啊，是好唔同，即反而雪即多人多呢，即譬如你话讲緊类似 Ashfield， 即你 equivalent to Ashfield 啊，即 Inner West 嗰啲咁嘅嘢呢，反而係冇人走去炒嘅，是啊，即反而係用价多，根本上啲人就唔会放，即觉得冇乜需要，因为嗰啲好多时啲鬼佬啲祖即唔係祖屋嚟，咁根本就即觉得係屌你卖撚咗佢搬边度诸如此类咁样，所以一个好唔同嘅地方。 唔系我睇加拿大嘅楼市，因为其实都唔系好关我事，我唔系住加拿大。但其实我想睇一睇就系话，其实因为两个地方其实都系大同，即系好有某程度上系好相似，都系有啲俾啲强国人嚟炒起咗，同埋佢即系我想睇系咪一个可以一个雪梨嘅指标，因为其实嗱，而家我睇到佢就系佢行先嘅。即系佢升嗰时，佢又升先过我哋，好似觉得。 唔系啊，你 currency 都系噶，早嗰排即系澳洲唔加息，澳洲怼翻落去啊嘛，跟住之后加币系咁升啊嘛，加币加息，跟住之后而家澳纸怼翻上去咧又。 唔系，我就话即系成个楼市咪，即系我就睇到一个吹，即系有个 唔系、 我睇咧，我唔知有冇关系咧。其实呢样嘢咧，因为我睇报纸话咧，加拿大而家对嗰个洗黑钱嗰个监管严，开始即系加强，所以啲钱流入嚟会唔会系咁咧？所以澳纸定 系澳洲都加强咗啊！澳洲都 够唔够加拿大严啊？唔够加拿大严啊？加拿大而家严咗好多。 咁讲啦，即系我呢度咁，我梗系有同我啲强国土豪 friend 食饭啦喺呢度。咁咧，佢哋同我讲话咧，点解啲客咧而家唔系即系其实 啲客點解想即係揾錢去澳洲，就是、因為佢哋喺強國飛去容易啦，同埋就即係叫做即係佢哋覺得嗰度啲氣候同埋啲人同聲同氣啲啊。但係咧，佢哋提我啲 friend 咧提出嗰一點就係、是、咧，佢哋原本咧就諗住揾人咧喺西澳買礦嘅，係啦，嗰啲 nickel mine， 因為佢哋好多時即係。你知遼寧號係徐增平即係叫做即係所謂買到船，但其實係做幫國家揾戰略物資咁樣噶嘛。我啲強國土豪 friend 都係咯，即係叫表面上係私人投資，但係其實係幫國家買啲咁嘅嘢咯。但係即係佢哋最近所遇到嘅問題咧，其實都唔係 FIRB 唔會走去 approve 佢哋啲 deal， 係澳洲佬就話啲買家就釋手啦，開始即係話。我可以賣俾你，不過你冇經營權，即係你只係有控，即係你只係有股份啫，係啊，咁所以咪呢個係我即係啱聽到咁嘅嘢啦。咁即係你至於你話加拿大係唔係好難流錢入嚟？呢、這個係呢、這個呢呢、這個係 yes 嘅，即係而家都查得緊㗎，係啊。 咁我最主要睇一睇，我就即係話好多嘢好似系加拿大行先咗，而澳洲系跟住就会咁样嘅时候，咁即系我有冇一个指标性喺度？即系睇如果睇到有指标性喺度，即系话，加拿大今日即系我哋澳洲明天啊。 即系呢个叫加拿大嘅今，我就觉得起楼嗰度系澳洲行先，系啦。咁点解咧？即系你知疯人院主持。同我好熟噶嘛，阿比亚系咯，咁佢嗰区咧就原本就系好正嘅，即系叫做好似好似廿年前嘅 Chatswood 咁样啦，即系交通方便，好多 office building 咁又唔系好塞车咁，但系而家就插香咁样嘅一扎嗰啲咁嘅纳米楼喺度咯，即系原本系一栋大厦顶都系廿层高，跟住之后而家无啦啲咁嘅四廿几五廿层嘅嘢喺度，咁其实好 Chatswood 火车站咁样嘅。同埋就你話加拿大入澳洲行先過加拿大，反而我覺得係啲 technology 嘢咯，即係澳洲你知好多時啲政府嘢可以上網搞掂，咪自助咁樣咯。呢樣嘢其實要俾翻我 credit 澳洲，澳洲其實都幾好多年前已經開始做啲咁嘅嘢嘛。加拿大我今次翻去啊，只有自助入境機啫，大佬。之前我十一月翻嚟加拿大嗰陣，其實係排要即係入境排隊排好撚耐嘅咯。系啦，咁就系啊，即系而家其实加拿大最近先搞啲咁嘅自助嗰啲咁嘅嘢，同埋系咯，仲埋加拿大有八达通系呢一两年嘅事咯，即系澳洲一咗 Opal Card。 唔系，加拿大佢有个优点同有缺点嘅。嗱，我睇到就话佢想讲佢个优点就系佢黐鬼住美国啦，吓，即系你加拿大冇得捞，咪走落去美国容易啫。咁我相反于澳洲冇得捞，咪走去边咁。 即系 强国食不孤 系 啊！即系其实你好多而家加拿大嘅即系好多 唔系澳洲好多搵唔掂嘅，去新加坡我见到嗰啲去新加坡， 去新加坡去香港， 但新加坡始终都系唔同噶嘛，唔同你澳洲成个即系成个社会文化完全唔同。你加拿大同美国好相近噶嘛，你落去又即系落去好容易啫嘛，个即系吓，即系你嗰个改变唔会好大啊嘛。澳洲唔同噶嘛，即系澳洲你去第二度即系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嘛， 一 个 culture系。 咁澳洲你周围你冇黐住另外一个国家，唔系黐住。 会唔会因为加拿大黐美国近啲，所以嗰啲洗黑钱嗰啲咧收即系监管得严啲啊？会唔会？ 都冇乜关系， 冇乜关系，反而就系加拿大自己就澳洲系会即系会 side 去洗黑钱嗰边咯。加拿大啲人始终系即系可能个文化有多少有翻啲 integrity 系啦，同埋就加拿大就始终系用家事多，因为其实譬如加拿大你即系你叫做。揾到錢嘅人唔少，但澳洲係你除咗雪梨咧，好多人本皮噶嘛，根本就唔會理呢啲。咁啊，即係講緊係呢個加拿大同澳洲有咩分別？冇啊嘛，又係一街強國人咯。咁就，但今次翻嚟咧，即係我上次翻嚟好短啦，上次翻嚟翻得個唔知三日定四日，但係 我发现多咗好多包头同埋阿叉咯呢度，以前冇咁多嘅，即系而家系见到包头同见到阿叉嘅密度系好似雪梨咁样啊，变咗系啊， 大爱包容啊嘛，加拿大梗系啦， 侧甜侧头系啦， 大爱包容啊， 但系始终系讲广东话嘅人嘅比例系多过澳洲，即系多过雪梨，即系仲有咩咧？即系同澳洲有咩分别？呢度剧头咪后同阿简洛夫讲咗，即系呢度就算你食嘢，你计埋 13% 税，再加埋 10% 嘅服务费，都平过澳洲咯。即系你澳洲你我譬如我真系鸠食，可能食30蚊咁样噶嘛，但系呢度鸠呢度鸠食系15-16蚊搞掂，啲嘢食物份量大啲咯，同埋就呢度。呢度啲油竟然即系系同澳洲差唔多咁嘅价钱，系啦，但系 咁叫贵咯，吓， 系啊， 贵 贵过美国好多噶，系啊，同埋呢度电话呢度啲电话啲台费好贵咯，所以我而家都系漫游澳洲算，即系因为我 corporate plan 一 G 30蚊咁都平过喺呢度啲咁嘅成台费。 咁但系我即系我嗱，即系你嗰个嗰啲物价平过即系。食嘢啦，唔知其他物价点样。食嘢嚟讲系平过澳洲啦，但系人工啊，亦都平过澳洲嘅。因为我最低工资而家系到18.几澳元啊，吓佢嗰边好好 十一个几， 十一个几，我当你系13-14蚊到咯。 唔系唔系，一样啊， 咪而家一样啊。 对 咯，咁即系话，哦，咁即系话咧，佢11蚊，我系18蚊，最低工资系，系咯，啊， 唔系，但系你唔好唔记得，呢度皮费平好多，呢度你。呢度你租个呢度你租个 one bedroom 都系，即系睇你住边区咧，租个 one bedroom 都系1500-1600蚊到咁样咯。 咁平？ 系啊，但系贵咗好多啊！ 呢度租个 studio 都唔得啦，而家 呢度租个 studio 唔得，咁即系你话，我有 friend 呢度租咗佢间屋出去都系，即系佢间屋 OK 嘅，佢间屋就系、是。你谂下大概系边啲位咧？系讲咧？你当阿他文咁啦，阿他文租我 friend 租嗰间屋出去2000-0蚊个月啫嘛，系咯，所以系平好多噶。你澳洲你阿他文租间屋，我谂你冇6000-7000都唔掂啊。 哦，佢讲起租我觉得系呢一年开始贵啫嘛，因为啲人咧买唔到啊，买唔起啊啲楼啊，嗰度即系多咗人租咪啲租咪升咯。 咁加拿大啲楼咪唔值租咯，其实唔怪之平啲啊。 加拿大啲楼回报率系喂好过澳洲，但系都唔系一个好嘅投资。因为你澳洲你 negative gearing， 所以你买楼投即系你之所以系咁样啫嘛，其实你 scrap 咗 negative gearing， 啲租咪叭叭声咁升，冇办法噶。咁就即系加拿大同澳洲咩有咩分别啊？冇啊，啲嘢仲慢过澳洲咯，啲人好慢。澳洲 佢会多啲老嘢啊，加拿大有多啲老嘢。 老嘢我唔知啊，即系我因为我嚟到几日都基本上系我都喺唐人区度蒲，所以未知。但系我啲人系慢啲咯，因为我太强个人，我匿埋喺唐人区度嘅啫。OK， 咁啊，阿监制又屌啦，唉，咁啊，下一个 topic 系咪讲呢个双重 DQ 双重国籍问题？ 哦，系啊，呢单就系、是、即系我哋今个礼拜都比较大嘅新闻嚟嘅。你可能去咗加拿大冇留意啦吓，阿猫姐有冇留意啊？ 我特别 我有睇 啊，呢个。就是、 个 喂 人奶个第一个俾人 DQ 喂人奶个嘛？ 啊，佢唔系 DQ， 嗱，即系我为你讲清楚啲少少啦。其实咧就系、是、揭发咗六党有最初就揭发咗有个议员咧就系、是、有双重国籍，咁佢就自己辞职，咁又搞下咧第二个又发觉有，咁佢又要自动辞职，咁就有两个六党啦，咁就系、是、跟住就掀起一个风波，就系话嗰啲议员啊嗰啲系咪有双重国籍咧？咁因为其实根据宪法里边咧。即系双重国籍就系唔可以做担任呢啲公职嘅咁样吓，即系呢单就比较大啲咯。咁同埋啲人开始叫佢哋回水啊咁样啦，因为佢做咗好多年噶，即系做咗几年嗰啲有几百万嘅， 300万啊， 吓又呕翻出嚟咁样咯。 开头有两个已经300万啦，系啊。 咁呢单嘢就好似类似，其实即系个类好睇落去类似香港 DQ DQ 咗幾個議員嘅回信，其實呢度就唔係 DQ 佢嘅，呢度係揭發咗佢有啲違規嘢，佢自己辭職，就唔係俾人哋 DQ 啊。不過佢係啦，自己因為佢有時你唔落台都俾人彈下㗎啦，都要 跟住嗰個 Sam Dasyari 俾人懷疑佢有伊朗國籍喎，有冇睇啊？好搞笑。 係啊係啊， 呢 個係 真定假咧？嗰個咁嘅死教教死我教 實，睇嚟係真嘅，因為佢基本上喺一個 article 度已經係即係。讲咗边个系马来西亚，边个系新加坡啊，哔哩吧啦咁样。 咁嗱，咁呢单嘢咧就出咗新闻之后咧，咁就好多好多人出，即系好多议员就自己出嚟表态啦。啊，有啲人即系好高调话啊嗱，我冇嘅，或者即系因为好多系唔系澳籍嗱，澳洲出世嗰啲就唔使睇啦，定系澳洲国籍嘅，冇新一定冇新用国籍噶啦。咁就系、是、问题就系好多澳洲好多人系唔系澳洲出世噶嘛，喺第二度移民过嚟噶嘛。咁啲人做咗议员之后咧，佢多因为佢写明嘅，即系你宪法度已经写明系话你要放弃嗰啲国籍，但系冇人去跟进嘅时候，咁佢有啲直头个籍口就好奇怪，就话哦我。是咩？我而家先知，原来我新加坡国籍，我黐线嘅你啦！你都唔系你点会而家先知系咪？呢啲多余啦，呢啲政客就吓，咁、啊、就系、是。系咯，咁就系话有啲人即系嗰啲唔系澳洲出世嗰啲人咧，就纷纷表特别写出，即系自己表白话啊，我已经check 过啦，我唔系新加坡籍噶啦，我要得澳洲籍啊，或者有啲人嗱、啊，我已经放弃咗噶啦，记得喺几多年前放弃咗啦，咁又系咯。 喂，系咪 Tony Albert 都争啲中啊？ 唔系，佢唔系争啲中，佢有啲嗰啲网上啲人攻击佢啊嘛，啲谣我睇啲谣言话佢系有英国国籍啊嘛，因为佢Tony Albert 唔系喺英国出，系喺英国出世，唔系喺度出世噶嘛，咁佢Tony Albert 咪喺 Twitter 度打出嚟话反击佢，反驳佢咯，即系话佢系嗱，我几年已经系乜嘢噶，你哋即系你哋班人唔好喺度 bullshit 啦，啊，佢即系佢系已经系放弃咗嘅。啊！即系佢系攞埋，即系嗰个 document 话喺英国攞埋 document 系证明佢放弃咗噶啦，咁样吓，系咯。咁最好笑就系有一单就系 One Nation 有个我唔记得个名啊，有个议员就扑出嚟 ，Rockunan 系嘛 ？Rockunan 系串叫佢哋啊嘛。佢话：唉、哎，佢咪喺印度出世噶嘛？ 啊，唔系 印度出世，唔系喺印度出世嘅，佢喺印度出世嘅，咁佢出嚟，佢就话我冇 own 嘅 Seven Eleven 啊，咁样真系笑啦，因为点解 Seven Eleven 好多系印度人开噶嘛， 系啊， 呢度啦，系啊，咁佢就 真系串烧咧，雪梨 City 咧好多 Seven Eleven 咧，以前系印度人开咧，卖晒俾强国人咯，喺 City 嗰度，系啊，有几间啊，几间都卖咗俾强国人啊，喺 City。 咁嗰啲佢嗰啲 可能 我知嗰啲啲强国嚟，或者你乜嘢生意啊，蚀都买噶嘛，唉，佢唔系喺赚事噶，咁买个居留权噶嘛，唉，所以呢就出卖国土又出卖国家就呢啲啊， 其实咁样都唔好啊，即系你搞嗰啲生意最衰嗰就系，而最閪蚀嗰就系， 佢冇所谓噶啦，佢蚀得起，同埋佢唔系攞起身嚟赚钱，我都啊，所以我就话如果你。即系到呢啲咧，如果一有啲咩冬瓜豆腐咧，呢啲咁嘅人买啲生意，啲生意入嚟嘅话冇咗唔买嘅，或者冇断咗条路嘅话咧，澳洲啲经济就系扑晒街嘅。 唔系你基本上你卖间 Domino 啊，卖间七十一系搵嚟卖身份诸如此类。 咪咯，系咯，睇呢啲系一早就知啦，明眼就讲前嗰排 有新闻，嗰啲系湿围嗰啲都系啦。 有前嗰排我哋咪讲过 topic 都讲过啦，咪pizza 换 visa 啫嘛，系嘛？啊，咁你成日你其实睇到个澳洲咧，咪或者啲友姐真系，即系唔即系自己个本业或者自己嗰啲嘢唔去做好，就走去用呢啲咁嘅旁门左道嚟维持个经济，系咯。 冇搞，即系所以咪话呢个同加拿大好唔同嘅分别咯。加拿大系你加拿大你好多嘢，你系即系佢今个自己嘅国民系想揼翻好件事，佢哋啲睇啲嘢就系睇 long term 嘅，系啊。 唔系呢啲政客就系好似嗰啲咩咁啫嘛，好似啲公司嗰啲 CEO 咁样，即系佢任期里边啊。搞掂嘢嘅话，知你佢离任之后，话知你个天啊，嗰即系个话。 但系你加拿大都有任期噶。 唔系我知道你问题你唔系个任期问题，你嗰、那个 操守 即系啦，你个你即系你嗰个咩个问诶，即系你系做嗰样嘢，你系即系会睇埋你。 我同埋我睇上网咧，加拿大啲人系团结啲嘅，即系譬如嗰啲人嚟想嚟炒嗰啲地皮啦，加拿大咧有啲阿婆阿伯咧唔肯卖，成条街夹埋唔卖嘅。 呢度呢度成日都夹埋，夹埋去买。 唔系澳洲嗰啲系夹埋去买 Well 琴添嗰种。 系啊，呢个唔系，所以咪话即系两地民情咁样，即系嗰边就系真系会。你就算美國都係有美國嗰陣，天下正經扭 Sir 嗰陣咧，就即係佢哋反對喺佢哋住嗰區開呢個叫做露宿者之家啊，基本上成班友一齊做曬 slide deck 啊，做曬 presentation 啊，做曬即係做埋 site visit 去即係 prove 一個 business case 俾個 council 就唔好起呢樣噶嘛，呢度關人鬼事咩？你喺度收集簽名啲人就屌你，跟住話你。话你阻，即系话你歧视又 阻住佢卖，阻住赚钱，系 咪就 系 咯？ 呢度都有人嘈嘅，不过你啲好细嘅声咯，即系好似啊， 即系啲人 Party for Freedom 咁，Party for Freedom 出嚟嘈下咁，其实 即系 点解三四亿人支持？ 你个情况系同加拿大唔同，加拿大嗰啲人真系好团结，成条街咁出嚟咁样噶嘛。 啊、 即系之前我睇有一个节目讲咧，未有啲怪兽屋嘅， 系啊， 跟住系成条街嗰啲人出嚟喺度屌个怪兽屋啊，跟住又阻住佢入去起啊咁噶嘛。呢度唔会有噶嘛，呢度你起咪起咯，最好怼冧佢买埋我嗰间咁噶嘛啲人。 系啦，咁啊， 啱啱有段新闻咧，就系咩喺Macquarie 定 North Rye 定乜嘢系嘛？ 成个 apartment block。 系啦，成个 block 啲人系唔知几多 million， 即系骨埋一齐卖俾个 developer 啊嘛， 冇办冇办法，即系呢个叫嗰、那个国情好唔同，系啦，咁啊，同埋即系加拿大人咧，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啲嘢比较保守嘅，即系比起西方社会嚟讲。咁啊，基本上系唔会 买。系，我觉得佢有加拿大唔系左交多咩？ 唔系财 左交，总统都左，唔系呢个总理都左交。 唔系，所以我财政上我讲紧，即系基本上系唔会好似澳洲咁样攞啲钱，跟住之后去巴黎，揈揈揈揈揈咁。加拿大冇，加拿大保守，够草咯。 唔系呢个系真系呢个最扑街，咪呢个 liberal 咯。呢部造成噶嘛，而家做到咁样。 我今日有个新闻先出，你有冇睇啊？话啲public servant 乱咁使咗70个 million 去嗰啲公费旅行乱咁揈咯，鸠揈揈咯。 成日都系。 你已经变咗唔系新闻嗰啲，越揭越多嗰啲就系。 其实系啊，喂阿猫，即系你系咪其实想讲咧？即系呢个叫补习问题啊，即系有钱有书读，冇钱啊。冇钱就担碌木。 今个礼拜系嗰啲考澳洲系考嘅雪梨系考嗰啲 selective school 嘛，即系咧呢啲咩叫 selective school 咧，即系精英学校。即系你譬如你香港直资咁咯，好似直资嗰啲咧就系你俾钱就可以读噶嘛，有钱就可以读啲好学校。呢度就唔系嘅，你想读啲好嘅公立学校要考入去嘅。 嗯， 或者有啲咧直情系嗰个公立学校入边有一班系俾啲精英读嘅。咁人哋我之前简洛夫都讲过，人哋嘅原意就系、是、即系你譬如你个人本身系 smart 啲嘅，咁、入呢啲班即系就翻你个程度，就唔系话特登你考入去噶嘛。以前个 test 嘅原意就系咁噶嘛。其实呢个 test 已经有咗廿年噶，唔知你知唔知？廿几年噶咯。 唔知 唔系呢个系呢个最初噶。唔係最初嗰啲，譬如嗰啲即係好多即係未有咁多啲唐人喺澳洲嘅時候咧，咁就係佢即係佢啊，即係要所講話，佢一班裏邊咧，佢唔可以因為個你係醒啲而要教快啲，咁又拖累咗個即係個進度又會成，咁佢就將一啲人咧，即係比較即係天資好啲嗰啲就 group 化一班，咁、那個進度就大家一致啦，咁樣原意就係咁樣咯嚇。咁但係你知啦，一有咗唐人啊、印度人、韓國人之後咧。咁啊，个个都死冲入去呢啲啊，个啲都补习啲鸡精班咁样啦，系咯，咁就变咗就。 我睇过 article 咧，你而家睇啲士多啤梨啲学生全部都系唐人、印度人、韩国人嚟嘅，好少怪异。 即系你大部分都系 Asian 咯，嗰啲精英嗰啲，你 James Woods 嗰啲咧，哇，真系超过八九成都系唐人嚟嘅。 James Woods 系帕马塔上边嗰度啊嘛，系咯。 唔系 California。 California 咩 ？OK。 系啊 ，California James Rose 喺 station 隔篱 ，California station 隔篱，嗰间好似排第一定第二，而家系咪第二啊？ 第一啦 ，James Rose 第一系啊， 第一， 第二嗰间好似 Balcom Hills 啊， 系啦， 系啊，跟住系咯，嗰个 article 好好笑嘅话咧，即系人哋原本咧就系话想。 即係覺得啲人只要努力勤力咧就可以拉近個貧富懸殊。而家係調翻轉，即係你要俾錢補習，話有啲人咧一年要使成20,000澳紙，就為咗讀呢、這個selective。跟住而家话想倡议出年开始要改例，因为即系因为而家个 database 你做咗20几年都系同样嘅 test 咧，咁啲人咪有个 database 嘅，咁根本就系 贴到题 咧。系啦，即系根本啲人系佢觉得啲人系背晒，佢系个 test 系有啲 multiple choice 啊，有啲嘢咧，根本啲人已经有 database 背晒啊嘛。咁佢觉得真系考唔到啲人真正嘅 IQ， 佢话可能有可能出年或者后年会改一改嗰个考试嘅 system， 就变咗即系等你冇得贴题。是变咗系啲 critical thinking 嘅 thinking 嗰啲题目， 但系其实你嚟嚟去嗰啲嘢都系买翻嚟嘅啫嘛，但系你实捉到套路嘅， 啊，除非佢唔系考 MC 嗰啲咯，我觉得 咪就系咯，即系你 MC 嗰啲，其实你觉得澳洲都唔会自己走去即系叫做整一啲咁嘅嘢啦，系啦，但系卒之咪又系。卒之咪又系捉到套路，系啦，即系买人嚟啲嘢就一定捉到套路嘅。 唔系咁咪真系好似考车牌咁啫嘛，根本你有晒嗰套嘢，咁你系咁狂冲，咪做到咯。 系啊，冇乜。 仲有一条我想讲嘢咧，就系一样嘢就系话，譬如你试一贴嗰啲咧，如果你唔系话真系好叻，而真系死谷手嗰啲咧，其实仲大镬。点解咧？因为你到考呢个 U 嘅时候咧。佢系会点啊？即系会，如果你譬如你喺写条里边唔系最 top 嗰啲啦吓，即系你可能你都有罗底噶嘛，即系佢都有成噶嘛，咁嗰啲系其实仲大镬嘅，因为你系佢计拉分噶嘛嗰啲嘢。即系话你 而家我有听过咧，呢啲江湖传闻咧就系话咧，如果你系 selective 咧最低嗰啲咧，个学校谂住你冇乜希望考到高分嗰啲咧， 飘你噶， 叫你转校，佢叫你转校啊！佢叫你转校啊，暗中叫你转校，等你唔好拉低啲成绩啊。 系咯系咯，咁你所以我冇话仲大镬，你如果变咗嗰啲咁啊，如果你系嗰啲咁嘅学生，佢个压力好大啊嘛，即系成日都要同人比较噶嘛，系咯。咁所以都系 咩咯？考得好差噶，我听讲，即系嗰啲人自己有啲僆仔以为自己考到 selective 咧好串咯。 我其实就算我细个读书嗰阵都系咁样，即系讲紧系差唔多。廿几年前已经系咁样嘅，即系啲 selective 啲家长咪睇唔起啲 non-selective 嘅靓仔 咯。即系啲人会觉得，我喺个 article 讲咧，除咗啲俾钱之外，啲人觉得即系呢种 attitude 咧，其实对个细路嘅 development 唔好咯。即系觉得，我考到就系叻，好串可以，好 snobbish。 唔系，仲有咧，譬如嗰啲师奶行埋咧，即系如果你差唔多系考试一条嗰届同嗰啲咧，一发你个话题。你个仔考边度？仔考到边度？考到边度？你好似即系其实有少少嘅，即系可能有啲咩 show off 啦，即系我个仔考到边度？考到边度嘅？其实我觉得你嗰、那个喺澳洲呢啲社会咧，你人生嗰个起，即系你成个人生嘅起步咧，就唔系喺士德田嗰度嘅。其实你入喺大学嗰度开始嘅，即系你只要你系入到大学嘅时候，你跟住嗰个先系展开人生啊嘛！即系你话你个成功失败咧，系嗰度先开始嘅，我觉得。 哇！ 啲人阿仔帮人起， 唔系入系唔系话你幼稚园好似香港咁，你幼稚园话要喺个人起步嘅咩大佬？ 就系想插嘴呢一样嘢，即系呢样嘢，你个阿猫姐讲起 selective 咧，我突然之间谂起香港咁啊，香港就系个个就系即系你。你幼稚园、小学、中学，你谷冇卵用。你大学，你如果你唔系入呢个叫，即系好现实嘅，你唔卵系入呢个叫医生入法啦，其他嘢一鸠样嘅啫。咁其实如果你知道结局都系閪嘅话，咁你开头做咁卵多嘢把卵。 系啊，就算你而家入到医生都唔一定点讲啊，即系人工高啊，香港。 咁所以咪就系咯， 你反而你可能。做医生你比外国做仲高人工，好老实讲，人哋住大屋嘅，嗱你喺英国做医生，政府又有俾埋屋你住嘅，你香港边有住狗屋？ 所以咪就系咯，即系你沟冲咁， 系啊， 你沟冲咁多个结局都系閪嘅，咁你不如收皮嘅啫。 喂，点解我唔明香港嗰啲状元咧？点解咁搞笑咧？点解喺香港读医唔系去出去读医嘅？我唔明。 咁都要俾得起钱至得噶，大佬。 唔系攞奖学金啊？外国嗰啲会俾奖学金啊？佢咁叻。 唔知人哋点谂，即系人哋觉得 你如果你外国譬如美国读 唔系喎，你而家你可以读医翻嚟唔承认噶嘛？ 系啊，即系好多人基本上就冇 屌 啲人根本就唔想走。 但是 你相对于外国的生活环境，如果做医生的美国那样很好赚的，美国。我朋友在加拿大的嘛，加拿大的嘛。 你说这件事讲到移民的问题，就不是讲到他想着出去就不是回来这里的问题，是移民的考虑，就不是读书考虑。读书考虑，他读书的时候他想着你真的英国英联邦读有鬼用咩，回来都。 大问题是你香港读完医，你第日想移民，你出去又不承认的那派。 不是很多人根本就不想很多人根本屌完就不想移民。你明白吗？即是不是说有没有远见的问题，基本上个个就觉得香港很舒服，做医生考一威可以狂屌嘿啊，做这件事基本上这件事是不能存在的。屌你老美，不要看妙手人生看得那么多啦，仆街。你估个个情志美咩？情志美出之咪食北菇被人呃晒啲钱浪鸠。 不是他还是用返十几二十年前那套。 二十几年前。 以前可能是真是啦，以前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觉得而家香港系变咗啦嘛，已经个成个你等于你而家香港已经变咗啦，英联邦先生唔承认你嘅啲卡嗰啲又你已经变咗啦，咁根本你将来嗰、那个环境同而家可能未必一样，可能你好扑街嘅做医生律师嗰啲可能啲系咪先？ 唔系收红包咯，唔会扑街嘅。 你 第日俾大 系我意思啊，你读啲咩普通法但是冇用啊嘛，可能。 嘥鬼气啦！你边有法嘅？而家黑警点咁捉人噶嘛？ 你要去，所以要学下嗰啲咩咯？学下嗰个咩梁美芬咁咯？可能要去人民法咩嗰、那个咩人民大学啊？咩读法律咯？ 中咩人民政法大学？跟住之后俾佢个 supervisor 政法迷啦，做咗老公咯，政法迷。 咩？我睇嗰个咩雍正精咧，咪香港读咗法律嘅，跟住佢而家读埋大陆啊嘛，跟住我睇嗰啲新闻话，跟住话佢原来大陆嗰啲法律咧打到断咗骨嘅轻判， 唔系大，因为 打到断骨先至轻 判，唔系啊，屌，即系大陆系行大陆法噶嘛，香港系行 case law 噶嘛，咁基本即系其实澳洲都系行 case law 嘅，咁你 case law 譬如你之前你前人做嗰啲咁嘅 previous。即係 previous judgment 係 OK 嘅話，咁其實你成個制度喺度咁啊，大陸嗰啲亂鳩咁寫嘅，即係全部嘢都係按呢個規矩點點點點點點咁。如果開頭嗰個 system 係 flaw 嘅話，基本上佢又唔會真係改正佢，因為你修改法律嗰啲係你要好撚多程序嗰啲咁樣噶嘛。咁你而家即係 existing 嘅嘢係 flaw， 你基本上係唔會好嘅。咁所以咪鳩嚟咯喺度， 所以认为以前咧，你香港读法律，你去外国都要执业噶嘛。而家又唔通嗰啲牌，全部你知唔知？ 唔系香港，唔系仲系即系个仲系行普通法噶嘛？点解唔得噶？ 唔系啊，嗰啲牌唔通噶，好奇怪噶而家。 哇，咁唔系通唔通咁咧？可能你可以再要考一啲试 你 知。 唔系你要考呢个海外医生执业资格，唔系考唔到嘅，不过好鸠麻烦咁样啦。 好难考噶，好难考，因为我听啲朋友讲咧，海外嗰啲即系你香港人读书就得噶啦嘛，即系你有个知识就得噶嘛。但系你呢度，譬如或者你就算澳洲呢度，你要考翻个牌咧，嗰啲 interview 咧，佢唔系净系考你嗰、那个医学上嘅技巧，系仲要考埋你啲沟通技巧啊，仲要考埋你对即系识唔识时事啊啲咁嘅嘢噶，好奇怪噶，唔知点解。我朋友而家 其实加拿大都系，加拿大都系， 即系你香港嗰啲 in 同呢度啲唔同，即系你唔好谂住你识晒所有嘅 technical， 你就考到呢度啲 E 科。 加拿大咁啊，喂，咁啊，即系了呢个 topic 都讲好捻耐啦。喂，阿猫姐听讲你咩？听讲你俾人云根，你俾人踢走咗， 做云根。 听 嗱，即系 系啦。 阿猫姐，你不嬲就我知你系一个头号粉丝啊。呢个阿 Pauline Hanson 嘅，你 follow 佢好犀利噶嘛。咁最近你好似发牢骚啊，俾人俾佢踢咗出个 group 喎。 呢排我真系有啲忍唔住啦。点解咧？呢排呢几排呢几日唔知点解 Pauline 个，我怀疑佢个 Facebook 有时唔系佢明听嘅。咁咧又要铺埋啲即系好啲 fake news 啊，同埋啲好胶嘅嘢，即系譬如佢无端端讲我而家恐袭咧好危险啊，澳洲好危险啊，睇下菲律宾咁嗰啲咁嘅嘢咧，即系我觉得你而家我哋而家身处呢度咧，即系我觉得佢唔够，开始有啲离地啦，可以咁讲系啊，即系好似有啲热狗 ，One Nation。 似 Sarah Palin 成日 post fake news 嘅， kind of 啦，有啲熱狗化咯，即係乜都好似講理念咁，又冇乜實質咁嘢。咁我啲發牢騷咁，我就講咗兩句 ，Pauline 你即係好似呢排好似唔係好貼地喎，跟住佢即刻搏救我。 佢系个佢系个 page， 佢喺个 page 度 block 鸠你，定系啲 Facebook group 度 block 鸠你 啊？系我仲可以 share， 但系我唔可以 like 同 comment 咯。 即系冇 like 冇，即系益者一有啦。 系啊，我怀疑。 唔系咁，我相信就唔系佢嘅，唔系佢睇，唔系佢一个睇，可能系佢有啲即系 admin 帮佢搞，帮佢咩嘅。 系啊，因为 Pauline 正常应该唔会咁嘅。之前咧，我有时有啲唔同嘅意见都冇俾人 block 过嘅，但系呢排佢一出啲胶布咧，跟住我 comment 佢就 block 鸠我啦。好似雲根咁，之前咧我又係 comment 啲嘢，我話雲根老師離地咧，跟住佢即刻 block 鳩我。 咁你有冇好失望啊？你又我不嬲 咁， 我不嬲你個頭號粉絲嚟嘅喎，咁樣。 我覺得佢如果咁落去，即係變熱狗咯 ，One Nation 咁落去，即係你冇理由唔聽人哋俾啲好嘅意見你。即係我唔係話唔支持你，不過我覺得即係佢應該要貼地翻少少啫嘛。因為你講你係咁話恐襲冇用嘅喎，你解決唔到個問題喎，啲人同埋即係好似永續基本法咁嚟。 有 你猛咁话嗰样嘢恐怖，永续基本法啊！你要啊，咁你层楼唔掂啊！即系而家咧就话我恐袭你啦，你层楼跌价，咁啲选民会唔听噶嘛？你明？ 有你 唔快噶嘛？啲人， 所以你又发苦气话我投阿 Corey， 投阿 Corey 唔投你啦咁啊？ 但咧 ，Corey 呢排正常啲嘛？佢个论坛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Corey 啊？我都有跟佢啲嘢嘅。佢喺论坛度讲啲 Muslim 咧，即系佢有啲方案嘅，点样可以即系杜绝嗰啲恐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有讲啦，例如嗰啲防止嗰啲移民啦，即系要拣筛选啦，同埋嗰啲即系青少年嗰啲问题都要睇下。即系我觉得佢有道理嗰啲嘢。即系其实我喺 po 呢度讲嗰啲，我咪乱咁吹啊。我系睇咗 Iman Tahidi， 唔知你知 Iman Tahidi 啦。咁我跟住咪话翻俾佢听嗰啲事实，跟住佢就 block 鸠我啦。应该唔系 foreign blog 嘅，因为我讲事实啫嘛。 啊，应该嗰啲佢啲 admin 嚟嘅，佢啲 系佢个公公啦吓。 阿庄元阿马阿马启聪啊，庄元生 blog 嘅 吓。系庄元生。 我即系我觉得，其实即系 One Nation， 其实佢点讲咧？即系佢个组织嘅内部系唔系高，即系做得咁好啦，管理得咁好啦吓。 唔系啊，主要系。有啲人喺度搞笑，啲公公喺度搞笑咯，几正吓！你睇下上次西澳就知啦。如果唔系嗰啲人出谋献计啊，同 Liberal 啊 One Nation 赢咗啦，又话叫佢哋咩合作系嘛 ，Preference Deal 啊， 有啲有啲庄园生喺度，嗯。 系啊，我觉得呢个唔系应该唔系 Pauline 嘅 idea 嚟嘅 ，Pauline 唔会有呢啲咩合作嗰啲 idea。 他可能他不是怎样啊，即是他始终即是他那个党呢始终都是靠他一个那个名气啊，是吧、即是他不是说一个很有组织能力的政党，而有一堆人是即是分工去做一样东西，可能他内部那个纪律啊做得不好，即是还有某些人呢就在这里弄权或者成呢就会咩咯？但係佢變咗佢呢啲佢呢類型咁嘅政黨咧，佢如果佢要發展咧，佢一定要搞好內部嗰個組織嘅先。如果 你冇計啦，佢咁信嗰啲人，咁信嗰啲莊元新嗰啲陳雲嗰啲， 有你 點搞啫？點搞啊，大佬啊！ 我諗佢亞洲有啲人係揾食嘅咧喺度，即係 喂，之前都有 Morning Tencent嘅名氣啊！揾食啦，即系 又爆啦，话嗰啲选举 material 一定要用某间公司印，又赚 cap 税嘛。 系啦，系啦。所以我想话佢下边，即系佢个政党嘅下边个组织嘅管理有啲问题咯。但系即系会影响到佢嘅选举嘅结果噶嘛？即系呢样嘢。即系其实无可否认，其实佢系即系个人气系喺呢一两年系升咗啊嘛，因为即系嗰个政治气候嘅问题，同埋呢个 其实我有啲担心咧，就系佢嗰啲 idea 系好嘅，即系而家澳洲行先，但系点样去执行系有啲问题，我觉得即系睇翻破链系， 唔系啊， 即系佢有个 idea 系， 即系佢有 idea， 最终系第一样嘢行先，你嗰个 idea， 你嗰个即系你嗰个政党嘅口号，你嗰个方向系点啊？一定要清晰。佢 OK 做咗呢样嘢，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冇去揾人去做一个详细啲嘅嘅 分析 计划，分析一个即系再 detail 少少嘅嘢。咁点解好多咁空？空谈啊！你觉得你好似好空谈？ 系啊，佢个党唯一做得比较好嘅就系 Malcolm Roberts。Malcolm Roberts 咧，佢讲啲嘢佢唔系鸠吹，佢真系有 backup 噶。 嗯， 系啊 ，Malcolm Roberts 呢样嘢我几欣赏佢嘅，即系佢唔系乱咁出嚟一噏样嘢咁样，即系佢有晒，即系上次 Climate Change 嗰单嘢咧，佢同嗰条友拗交咧，哇，几好听个 video 嗰、那个 radio 嗰、那个，即系 Green 嗰条友系冇料噶嘛，即系佢乱咁鸠噏噶嘛，但系 Robert 系啊 Malcolm Roberts 咧系。有晒啲 data 系同佢拗噶嘛，所以佢系呢个 OK 嘅，我觉得，即系佢喺个党入边嚟讲，系啊。 咁你咩咯？你去同阿 Polynesian 讲下咯，你都系党员嚟噶。 我讲乜嘢？ 踢爆咗你，唔系出谋献计啊，大佬，你 佢听啲庄元新讲，咁你冇计嘅， 真系庄元，真系炒系咗还庄元新啫。 澳洲状元生 同埋 云根，咁佢要等嗰个公公作法，咁我冇睇 嘅。发作又会粉，真系冇啦。咁你咪喺 Stop Foreign Ownership Australia 嗰度打飞机咯，冇办法。 唔系，其实佢即系 One Nation 咧，系就喺旧即系上一次选嗰阵时候个气势咧系有喺度嘅，咁同埋佢都系好 outstanding 嘅，即系佢嗰个喺议会上面嗰啲嘢，即系你见到呢个 Malcolm Turnbull 都技举三分噶嘛，啊，即系佢变咗系一个有影响力啊，即系意思系话佢喺议会度，虽然佢唔系即系唔系好多席位，但系佢讲佢嘅某一啲嘢咧系有影响力，尤其是而家 Liberal 嘅弱势。啊！即系 coalition 里边嘅弱势，咁但系咧就喺好唔好彩，即系唔好彩，即系喺呢个时间就分裂咗呢个 core 出嚟啦，整咗 conservative party 啦。咁咧，其实我觉得佢呢个政党咧，如果佢系同埋即系几醒，我觉得 Corey 佢系会，咁佢 系 会 系啊， 同埋佢本身佢有亦都有名气嘅，即系喺 同埋佢都有 point 嘅，佢讲嘢，佢唔系话乱咁噏嘅，系啊。 咁佢係一個即係比較有經驗嘅Liberal 入面有其他個議員嚟㗎嘛，所以佢分裂咗出嚟之後呢，佢吸納咗好多喺 Liberal 入面不滿呢個 Malcolm Turnbull 嗰啲人嘅，即係嗰啲人會係。 同埋有啲人呢，我發覺啲鬼佬有啲唔鍾意 Pauline 呢咁激進嘅，即係 Pauline 有時講嘢就好點講好 blunt 扯，即係佢講嘢好倔㗎嘛，好容易會俾人哋誤會㗎嘛，佢講嘢你都知㗎啦。 唔系嗱，呢样嘢系正路嚟嘅，因为点解咧？嗱，而家澳洲嗰个政治光谱咧，你去到极右就系 One Nation， 极左就 Green 咁样噶嘛，系咪先？同埋呢啲极左极右里边咧，就好难喺啲选举度系攞到多票，一定系嘅。即系 所以咪 Corey 咪喺中间度 系啦。嗱，佢 Corey 嗰个定位咧就系偏咗右，中间偏右嘅。佢本来就 Liberal 应该系呢个位噶嘛，但系呢个 Turnbull 大呢、這个大左交，其实就即系将 Liberal 个定位咧，即系将边度嗰个本来系偏右嗰个定位咧，就走咗去左边。左边嗰边咧就系工党嚟噶嘛，系嘛？即系中间偏左就工党嚟。 喂，其实 走埋你掹咗去嗰边 都一样噶咯，两个都系左交。 咁你咪空咗个位，你空咗中间偏右呢个位置出嚟咯。咁呢个中间偏右呢个位置，如果你通常你如果系如果 Pauline Hanson 系醒嘅咧，或者佢睇到呢啲形势嘅话咧，佢应该学呢、這个法国嗰个 Le Pen 咁样，即系将自己个定位咧又走翻去右翻，即系冇咁偏激嗰边，咁你立埋嗰度中间嗰啲啦，即系立埋喺中间偏右嗰啲啦。咁佢又 冇计啦，庄新喺同埋陈文喺度，冇计喎，有人作法。 我又唔到呢个位嘅时候咧，咁就俾阿 Corey 就会立咗呢度啲。咁其实佢你话如果下一次选举嚟讲咧，我觉得系 Corey 会好大机会嘅，即系 conservative 呢个 conservative party 嚟讲下 ACLP 系啦。 咁呢个系啱成立咗嘅啫，咁佢咁同埋而家嗰个 喂，听讲系咪佢踢爆嗰个 Sam Das Yari 收大陆钱，系咪 Corey 踢爆噶？ 这个不知道，这个我没我不知道，答不到你。 好像是。 是。 咁啊，仲 因为 Corey 都好似系反嗰啲 foreign ownership 噶，系咪好似？ 佢 Corey 系咪反噶？ 系啊，佢系噶。 唉， 咁啊，仲有冇嘢补充？系咯。 冇啦，咁就啊，你话你加拿大嗰边啊，即系都系咩噶啦，都系听咪听你讲啊，唔知讲冇讲出嚟话你其实你系唔中意喺澳洲咯，已经开始系嘛？ 哦，我即系咩啊？不嬲唔系咁中意，但系即系呢边系俾啲朋友啊亲戚咁簇拥住，咁我感觉好啲嘅，冇咁闷。 咁 anyway 就系唔紧要啦。嗱，我哋呢一集就实践咗天拿若比伦吓，你就喺加拿大嗰边，而家嘅时间咧上朝头早七点几，我哋都就夜晚黑嘅十点几，系嘛？大家唔喺地球嘅一头一尾啦。咁但系我哋都喺度可以讲到节目，咁就冇乜所谓嘅。你喺加拿大又好，澳洲好啦，吓咁你继续做我哋嘅节目，你喺边度啊？ 系咯，咁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一集就应该我会有嘉宾噶啦，系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 okay. 我哋迟啲再倾，拜拜 ，OK， 拜拜。